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某一望让爱此生不可与你打官，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 袁凤英《天若有情》。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8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月圆嘅日子啦，7月15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5:15。头先咧翻嚟嘅时候咧，见到一个又大又圆嘅月光，都非常之好，因为咧觉得咧个天空好似有啲皱眉咁样，因为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冇雨落啊，确实系真系落咗好耐雨咧，都觉得都系阳光普照好啲。你咧，你中意落雨定系天晴嘅天气咧？ 望着每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舵，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让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爱着左，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左，电话通知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如龙说过爱我，却又忘掉我。 日每夜每月无端失落，仍未知心里为何，强忍给折磨，在冷静冷淡冷漠环境之内，如大海涌过浪潮，我已经失了头，仍怀念到底你如何，仍盼望你可忆记我，惩罚我原谅我，沉默更是增加痛楚，这一分钟不能爱着错，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错，电话筒之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说过爱我，但无结果，一分钟都不能爱着错，让抑郁心中的说话讲清楚，我共你相恋如火，放弃我却又为何，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错，电话筒之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了我，却又奈何，这一分钟不能爱着错，电话筒之中只盼望讲清楚，告诉我被你当天愚弄放弃 好啦，讲清楚呢，除咗係要求你讲清楚之外，你会唔会求我讲清楚今日嘅天气呢？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呢明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啊。咦，那个雷暴警告冇咗咯，咁希望真系逐步可以回复翻好嘅天气就好啦。 现在若然没有你，天天都似没新意，我会变另一个人，望着自己都会怀疑。现在若然没有你，一天哭上万千次，到眼泪不再流，昨日热爱未休止。人世间多少快乐，多少可以知，这生开心会是多少日子，但求让我是爱未开始，

交给你，完全属你，不动摇，在以后不再变样，永远只爱你。Oh, I'm sorry， 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今天将这心交给你 ，I'm sorry。 千句 I'm sorry， 我哋有郭小林嘅歌声，其实有时系嘅，一句嘅对唔住咧，就可以将好多嘢咧都会融化咗。有时真系觉得真系咁难讲出口咩？讲对唔住或者 sorry 呢啲说话，如果你讲得太多，又好似唔系几好。但系咧喺适当时候讲，你真系想表达嘅时候咧，系真可以帮到件事情可以进步得更快嘅。时间来到早上的5:25，跟住落嚟的呢位女歌手，其实我很欣赏她的唱功，不过她的演唱生涯不是很长，幸好都找到一首我觉得非常满意的歌曲。 面对夜深，彷徨更受心，随着我现今苦似梦中人，自惭自怨，深深自责，错像痴心分成双份，缘似月色，同时间平分，能在这夜空分照有心人，但情若再分心独纵，纵出苦果，现作了恨。我痛恨我，为何要这样过？分心两边，重复点起爱火。这就是爱，人明知错亦错，今生何怕有爱惹祸？在这夜空分照有心人，但情若再分心独纵，纵出苦果，现作了恨。我痛恨我，为何要这样过？分心两边，重复点起爱火。这就是爱。 嗱，呢首歌咧主唱嘅咧就叫林楚琪啊，《这就是爱》，当年咧都系一首佢嘅参赛歌曲去比赛嘅。讲起呢啲歌咧，话当年喺呢一个卡拉 OK 咧，个个都争住唱，个个都表现自己咧可以唱到最高音个位而又唔走音嘅。我都系其中好中意拣选嘅一首嘅歌曲咯。好啦，望个钟咧，又好快到呢个上昼五点半钟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咁啊有新闻眼报啦。翻嚟之后咧，当然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钱佩佩会继续留守喺呢一个直播室，同你一齐度过愉快嘅清晨。好，呢个时候我哋先听新闻眼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攻击，俄乌双方互相指责。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危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话，准备好率团到核电站视察，呼吁俄乌双方俾观察员尽快启程。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边贾将核电站周边的暴力事件归咎乌克兰，形容世界正是被推向核灾难的边缘。美国说支持在核电站周边建立非军事区，又认为确保核安全的唯一方法是莫斯科马上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呼吁俄乌立即停止在核电站附近的军事行动，从核电站撤出所有军事人员和装备。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已经烧了三日，波及近7000公顷的森林，过千名消防员在救火飞机的协助下灌救，但强风和高温影响救火工作。消防形容这场山火是怪物，6个欧盟国家正在向法国提供协助。总理博尔内和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前往灾区视察。博尔内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气候变化斗争。气象部门预测当地的高温将会持续到星期日。除了法国，热浪亦都在其他欧洲国家蔓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高温至今导致过千人死亡。印度北方邦有船只翻侧，造成3人死亡，另外有17人失踪。事发当地星期四下午，警方说事发船只在班达地区亚木纳河段翻侧，救援人员至今打捞到3具遗体，获救的15人被送往医院。国家灾难响应部队已经抵达事故现场，和警方和潜水员搜救失踪者。警方估计强风可能是导致船只翻侧的主要原因。美食博览寻日起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疫情下现场维持不可试食，展商推出不少优惠，又设立游戏环节，吸引市民选购。有市民通宵轮候入场，希望抢购平价货，不少的市民出动大袋细袋和车仔抢购心头好。正值新一期电子消费券刚刚派发，现场绝大部分的展商都支援至少一款电子消费券支付方式，有展商期望销情理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对疫情下能够重新举办大型展览感到高兴，又说美食博览在艰难时期开幕，可见当局对展览业的支持，相信有助提振经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33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7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33.01，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7，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9.51美元，卖出1,790.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一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

有时咧歌曲咧有分呢一个情歌啦，或者一啲嘅励志歌曲嘅。呢首好明显系一首嘅励志歌曲啦，黄敏华主唱嘅《单字一降》。嗯。 实里，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洗你心，洗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洗你心，洗我心碎。 情难定山追，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加上彭健新的这一首一段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啊。接下来的这位女歌手佩佩好欣赏，她唱歌真的的确不错。蔚蓝 My love, my fate 从来不肯假想失去你那感受，我这对句怎么走，从来并未练习过温柔，只可你或已经 有实力的歌手加上一首好的歌曲，自然就可以将个歌手推上另一个的境界。好似如果你第一首拍上台的歌是一首好歌，加上你自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自然就很容易被人知道，吸引到人。就好像张敬轩的第一首派台歌，来自黄沾的手笔 Blessing。 Standing on a mountain, I could hear the wind speaks as it blows. Grandpa said to me, "It's the voices of our heroes, bringing joy to our lives. They make everything alright."But they've gone away too soon. They are riding in the wind. Standing on a mountain, counting stars with children higher in the sky.And I tell them it's the eyes of our heroes, shining bright for you to but they've gone away too soon. They are riding in the wind. 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They touch the hearts of you and I. Oh yes, 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I remember them as heroes whose spirits touch and brighten our lives. I'm standing on the mountain, counting stars with children high up in the sky. And I tell them it's the eyes of our heroes shining bright for you to see, so that you can be free. But they've gone away too soon. They are riding in the wind. 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They touch the hearts of you and I. Oh yes, 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话版本有黄沾嘅手笔，不过今日特登拣嚟嘅系英文版本。前两日咧，啱啱俾朋友问我啊，点解你嘅节目里边都好似好少播英文歌嘅？的确系我哋系中文台嘛，所以今日特登拣嚟呢一个版本系英文版本嘅张敬轩 Blessing。好啦，马钟咧就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啦。咁啊，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咁啊，我哋嘉宾主持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今日讲嘅话题咧，我相信全部人都要听住，就系点样令到自己可以快乐啲啊！好重要，快乐真系好紧要噶。点样可以活得快乐呢？一阵间我哋一齐听下啦。呢个时候一齐听嘅要听嘅就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谈上镜添。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咁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7月15啦，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96%。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头先都透露过啦，咁啊佢会同大家即系一齐探讨下呢一个点样可以快乐啲。哇，快乐真系好容易。但是亦都好困难，因为呢每个人对快乐嘅定义都唔同，同埋真係点样先为之令到你特别快乐呢？一阵啦就要听一听我哋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这个时候呢我揀係 Eason 嘅歌曲，一首冷门啲嘅歌曲，大开眼界。喜欢嘅係黄伟文 Wyman 嘅歌词。 要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破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待你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早这样降生，而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受这好奇，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嘅好朋友，就系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早晨啊！嗱，我其实真系好佩服啊，沈医生你嘅，因为咧，我每一次同你即系倾偈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咧，你充满咗正能量，个人好快乐噶。有冇啲咩心得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咁样咧？ 其实当然啦，即系多谢佩佩呢、這、一个一个赞赏先啦，系啊，咁啊，我谂快乐咧，每个人都想嘅，啊，咁但系咧，有时我哋生活喺呢个社会咧，确实咧好多嘢令到我哋都会快乐唔到啊，因为咧好多担心， 好多压力啊， 好多压力啊，好多嘢咧要兼顾啊，甚至好多忧虑啊，即系咧会估啊呢样嘢会点样咧，嗰样嘢会点样咧，好想自己咧可以掌握到啊，系嘛？咁如果当我哋有咁嘅心态嘅时候咧，确实咧每一日咧，我哋都真系好多忧虑噶，好多嘢喺我哋膊头上边噶，咁其实咧就可能好难会快乐起嚟啦。 咁啊，讲就容易，但系就做啊，好难噶。 冇错，我自己咧，其实我自己即系讲多少少就系、是、我觉得信仰好紧要、 啊、 对我嚟讲咧，其实我系信基督教啦。咁、我个信仰令到我咧，就将好多一啲未知嘅嘢，我掌握唔到、控制唔到嘅嘢咧，其实我就交俾我嘅上帝。咁、我哋深信咧，就系、是、佢会带我哋去行前面嘅路嘅。咁、呢个咧，其实真系好帮到我咧，将好多根本人系控制唔到嘅嘢咧，又或者根本未来嘅嘢咧，我系可以真系放手交俾佢咯。咁、我就自己少咗好多一啲嘅不必要嘅担心。当然啦，喺我嘅角度，我都要为自己嘅嘢去负责啦，尽力去做好自己可以做嘅嘢啦，甚或一啲将来要即系我啲计划啊咁样，咁我都会尽自己嘅能力啊，咁去到谂噶，去到计划噶，咁但系我就觉得有时咁样得太过周详啊，太过仔细咧，其实亦都系未必一定系好事嘅，因为咧好多时候你知生活嘅嘢成日都变噶嘛， 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 冇错啦，边个可能预计到有疫情咧？ 系 嘛，亦都系咁耐嘅时间咧，好多人嘅教育都俾佢打乱晒啊！ 冇错啊，同埋即系都几似我嘅，因为咧佩佩自己系点咧，就快乐嘅时候就快乐咗先，因为今日快乐就赚咗噶啦嘛，你点知听日仲有冇得快乐啊？所以有嚿雪糕喺前面，有嚿朱古力喺前面，唔好理啦，咁啊食咗先啦，咁啊开心咗先啊嘛，系嘛？ 同意啊，头先即系都系讲啦，即系我哋预计唔到太多嘢，咁正正就系咁咧，我哋无谓有时有啲嘢咧去估计啦，又或者猜测啦，其实适当嘅计划咧已经好足够啦。咁当然你话点样去拿捏咩叫适当嘅计划，咩叫即系过分嘅估计啊，过分嘅猜测咧，其实呢个咧真系要去学习，亦都要训练噶。当然我自己亦都譬如喺诊所入边见咗好多唔同嘅人啦，病人啊咁。咁亦都喺呢方面呢涉猎咗唔同嘅人嘅经历啦，或者经验啦，咁所以呢其实如果有一啲嘢呢，譬如话你今日係可以做到嘅、我哋尽力做好今日我哋范围喺眼前可以做好嘅嘢先，係咪？咁至于听日嘅嘢囉，其实听日先算啦，同埋呢当你做好今日嘅话呢，自然听日 都会做嘅 成果啊，就会带到你听日啦嘛。 係啱嘅啱嘅。嗱呢样嘢呢就好正正就係讲緊培育小朋友啦。即係、你唔好諗佢第日读大学读啲咩先，你唔好諗佢中学系点先，唔顾好目前听日默书先。 冇错啦，冇错啦，啱啦。 你想想如果顾好今听日个默书，我哋尽力读好今日，咁佢听日默书好啲啦。咁自然一路一路咁落去，嗰啲成绩咪理想啲咯。但如果我哋过分担心佢，十年后点样，或者五年后，或者两年后点样，咁其实我哋咧就冇心机同佢温今日嘅默书。 系。 咁自然听日嘅即系听日嗰个成绩可能又会不即系唔系我哋预期啦，或者理想啦。 系。同埋个口都好容易会出咗一啲唔系几好嘅说话。你啊，读成咁啊，第日啦，你就冇大学读啦，咁样即系你好容易就会即系出咗呢啲嘅语言啦。反而调翻转头，你顾好咗今日呢一个默书啊，默到个成果出嚟有进步，就已经系好好啦。咁即系大家一个鼓励，我觉得即系嗰个快乐系会慢慢累积，同埋自信心亦都慢慢会提升。 啱啊，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每一日嘅时间真系好有限，系咪？与其我哋将一啲咁宝贵嘅时间咧，去到担心，去到估计嘅话，不如我哋就做好今日可以做嘅嘢先咯。 系，咁啊系，即系尤其是我觉得沈医生好厉害啦，因为嚟揾得你嘅病人咧，或多或少都会带好多负能量俾你噶嘛，系咪？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啲负能量咧，即系唔系可以入到你嘅金刚不坏之身带翻屋企咧？即系你要保持一个正能量，真系好难噶。 系，当然咧，都系好靠即系一个人咧，我哋点样去到减压啦？我觉得咧，减压咧对我嚟讲都系好重要嘅事嚟嘅。即系确实啦，贝贝讲得啱，每一日咧，我哋都积咗好多，譬如听咗人哋讲嘅嘢啊，都会有唔开心啊，都会有一啲比较低沉嘅感觉啊，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哋将呢啲低沉感一路延续嘅话咧，其实每一日咁累积咧，我哋好快就真系都唔使再做落去啦，系咪？ 冇错。 咁所以咧。收咗之后我觉得好紧要就係要懂得去到释放去到抒发啦，同埋呢要去到将佢卸下囉。咁、当然头先我讲啦，信仰係我其中一样得力嘅地方啦。二来呢就係我一啲譬如话兴趣啊、运动啊，或者呢同我身边嘅人啊、屋企人啊咁去倾诉呢，其实呢啲对我嚟讲呢係相当重要嘅事。因为透过嗰啲倾诉啊，又或者我一啲可能听歌啊、做运动嘅过程啊，我可以得到一啲即系放松嘅感觉，同埋可以去咗另一个即系空间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即系呢个好帮到我咧，可以得到翻一啲正面嘅能量啊，同埋咧当我舒服做运动嘅时候咧，咁我会好努力去到做啊，咁呢个过程啊，亦都可以令我咧将一啲叫做隐藏咗嘅情绪咧，真系可以尽情嘅发泄出嚟啊，咁呢个对我嚟讲咧系好大帮助咯。 嗱，除咗你话即系做一啲可能自己好中意做嘅嘢，令到自己可以减压，或者好似会咁食一餐咁样可以减压之外咧，其实系咪应该要时常都保持一个正能量、正面嘅心态，咁就令到自己容易快乐啲咧？ 都系噶，呢个咧，其实我哋个心境啊，或者我哋思考嘅模式啊，我哋嗰个谂嘢个方向咧，都系好会取决到我哋个情绪系点样走噶。 系， 咁我例如咧，我讲一个例子啦吓，我大概两，我记得仲好记得两年前到啦。 系， 我有一次咧就即系翻工吓，咁啊落去停车场准备攞车啦，咁点知咧就系嗰个我出去嗰个位咧有少少斜嘅。少斜咁，但啱啱咧就清洁姐姐咧就应该抹完地啦，个地湿 嘅。哦，仲跣嘅。 系啦，咁我着皮鞋，咁咧一路行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斜地湿滑嘅地方咧，其实就好跣，咁我就真系唔小心，成个就扑咗出去啊。咁我一扑咗出去咧，就好快啦，我都反应唔切咧，其实我个面已经落咗地啦。 哎呀！ 系啦，咁啊块面擦损咗啦，咁跟住咧起身睇一睇，哇，条裤又烂咗啦，跟住只表咧。有我真係好鍾意嘅表，亦都係即係花晒啦，可以話。咁跟住呢仲有呢就係、是我起身嘅時候見到有一個年輕人呢就啱啱企咗我對面喎。咁佢見到我咁狼狽呢，佢就竟然係望住我喺度即係取笑我啦。 我唔係過嚟救你嘅。 佢就冇救我嘅。但係呢就我見到佢就喺度即係覺得我好滑稽咁樣樣啦，咁就取笑我。咁其實呢一個成個情景，你諗下，其實係可以好唔開心啦，亦都可以好嬲啦， 真 係 黑仔啦咁。 係啦，可以好多埋怨啦，係咪啊？點解咁多接連嘅嘢會發生啊？咁樣咁、但係咧，咁我當然咧，當然會有一刻嘅唔開心嘅咁、但係咧，我就會即係好快去。即係即刻去做一啲自己可以做嘅嘢，係嘛？嗰一刻我可以做嘅係乜嘢呢？就係即刻翻上樓咯，去洗傷口啦， 因为块面都损咗啦，我见到啊，洗伤口啦，检查有冇其他地方啦，我换咗条烂咗嘅裤啦，系嘛，咁跟住咧，我再谂下件事，啊，头先嗰度我都话系停车场嚟噶嘛，一般嚟讲咧，我系当我咁样去到线出去搭落个地下咧。其实如果啱啱嗰度系有架车经过嘅话咧， 咁就不得了啦。 佢系刹唔切制嘅，因为我即系扑出去嗰个速度咧，其实都几快嘅。咁所以佢如果我啱啱嗰架车啱啱到，我又啱啱扑佢出去咧，其实佢系刹唔切制，咁我就其实应该都空多吉少嘅，空多吉少啊。咁可能今日都未必喺度同大家倾到偈啦，系嘛？咁所以我当我咁样谂翻嘅时候咧，其实就啊，其实都感恩嘅，因为我起码。都淨係拆損咗啦，咁亦都唔係有啲咩大碍啦，咁亦都冇話受到啲咩大嘅傷害，亦都冇一架啱啱有架車經過喎，咁我亦都會諗啦，啊呢、這個地方啊，如果佢繼續係咁樣善法，可能如果有啲即係老人家啱啱經過，如果有同樣事情咁 就 好危險 啦， 咁我亦都會希望可以即係啊由呢一個咁我自己嘅經歷呢去到哎唔。我都会想吓，唔好有第二个好似我咁样去到受咗呢一个意外啦。咁、我就即刻同管理处讲呢件事，咁希望佢哋正视翻啦吓。咁、当然啦，我嗰一刻我可以去啊，好多问题 投诉啊，系啊，我而家要 claim 你钱啊咁。 系啊，咁但我觉得又亦都未必有咁嘅必要啦吓。咁、反正就系唔好俾呢件事再发生就得啦吓。咁、我希望就即管理处。知道咗之后，咁佢哋都后尾都有去正视翻啦。咁我从此以后咧，冇见过再个地下再咁样湿法啦。 嗯， 系嘛？因为佢哋整完之后会拖翻干。咁其实呢个我觉得已经系即系好重要嘅一样嘢，都系我处理呢件事，希望咧就系、是、啊，我唔系就净系睇住嗰啲唔好嘅嘢咯。我希望点样睇翻一个正面嘅方面啦。之余亦都希望藉住我自己嘅经验经历，希望唔好有人再好似我咁样受伤啦。 確實係、即係你頭先咁講，我你第一下話俾我聽，你撲親嗰下咧，其實我個腦海裏邊咧，我係會覺得，咦，會唔會係跌親個腦啊？其實我最擔心一撲親嘅咧，肯定係跌親個腦啦，係咪？咁但係當然你話你擦損個面，咁但係依然都好靚仔啊，所以冇呢個問題出現啦。即係真係嘅，即係你如果用一個唔同嘅心態去睇，亦都唔同啦。我有咁嘅例子喎，咁啊佩佩又好中意即係同個女一齊出街咁啊去揾車位啦，你知咧。街嗰啲車位真係講可遇不可求噶嘛，係咪？即係你唔係話想拍就一定有得拍噶嘛？好多時候咧。喺一啲地方咧，我系要兜三四个圈咧，都未必可以揾到一个即系可以拍嘅位啦。咁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同我个细女讲：，喂，不如咁啦，嗱，一阵间咧转入去呢条街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嗌右位、右位、右位、右位。咁咧就真系咁多次咧，都万事万灵嘅。一转入去咧，我就同个细女一齐讲右位、右位、右位、右位，真系有位嘅。咁亦都有试过咧，我打电话同我女讲：，我都即系冇位啊，不如你而家用住电话嚟。跟我一起打气啦，点知都是有位喎啦，即当然你话系咪真系咁啱得咁巧？我相信系真系得咁啱得咁巧嘅。不过嗰种正能量嘅心态咧，令到自己好开心嘅，即兜咗个圈冇位都好啦，唔紧要嗱，我哋即系因为我哋嗌得太迟啦，要转入去嗰下就要嗌啦，咁跟住第二个圈转入去，我哋再嗌都真系有位，即系我觉得有多时候系自己嘅心态令到自己就算冇位都好啦，你都唔会觉得唔开心，因为我真系都有啲朋友咧系。兜一个圈就话，哎，搞错啊，兜极都冇位嘅。 系、 我就觉得如果你嘅心态成日都觉得兜极都冇位，就真系冇位嘅。 啱啊，其实我谂咧，即系系咪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就唔知道啦。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反而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嗰个心境啊。个心境，你谂下，如果我哋个心境系埋怨式嘅心境嘅话咧，其实就已经好唔开心啦，成个人都系咪？就算有冇咧，其实都唔会好开心嘅啫、就算有嘅话咧，唉，真系好彩啫。 系啦，系啦。 但是如果你是抱住一个有希望、充满希望、一个正面的心态的时候呢，你有咁梗系开心啦，更加冇呢你都唔会太唔开心嘅，起码就话同自己讲，哎唔紧要，我哋再努力咁样，系咪咁其实成个心境呢已经令你个情绪亦都有唔同啦。 係啦，好似而家咁下个钟呢，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啦，虽然呢我哋要结束今日嘅节目，但唔紧要嘅，因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可以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嘛。 同埋呢都系充满希望嘅，大家都系。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另外，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乘客出行习惯有转变。荃湾线过海乘客减少大约两成，红磡站的人流亦都减少，相信同部分乘客直接坐东铁过海有关，认为起到分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2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潘洁平。早晨，任顺希。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今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讲一下本港人口的流动。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的临时人口是7291600人，按年是减少1.6%，是过去一年有超过11万。